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呢分享科创领域的一些资讯，也会呢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在这个领域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件。首先邀请各位走入本期的科创在线的部分，以下您即将听到的内容有：北京首单电子印章开户落地经开区，人社部印发相关规划，将培养培训高技能人才200万人以上；北师大发布2021网购消费者信心指数调研报告 ，AI 刷新用户办公新体验；特斯拉表示全球已开放超级充电桩超过30000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首单电子印章开户落地经开区的消息。最近，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3家新开办企业，成功办理应用电子印章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业务，这是北京首单电子印章的开户业务。据介绍，电子印章是可靠电子签名的可视化表现形式，与实物印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与传统开户方式相比较，电子印章具有流程更加的便捷、过程更可靠、管理更安全等优势。电子印章依据电子签名法形成数字签名，绑定实物印章印模图形，并在用印过程中与北京市公安局印章信息进行比对核验，具备极高的法律效力。法定代表人使用手机实名认证，通过人脸识别下载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经办人必须经过法定代表人授权方可使用，充分表达了企业开户的真实意愿，杜绝滥用执照印章。在流程上，企业通过手机远程使用电子营业执照和北京云章小程序，线上对开户文件和加盖电子印章，电子营业执照即用即验，电子印章即签即审，以电子数据直连交互替代了10余项纸质营业执照的信息采集，纸质执照、实物印章和书面文件无需在企业内部、企业与银行之间来回流转，免去了开户申请书、授权书等多份资料的打印用印，简化了客户临柜后的资料录入和审核环节，节约了纸张、人工、时间等企业经营的隐形成本，提高了开户效率。在安全性上，银行业务系统对接电子营业执照信息和北京云章系统，准确采集企业实体信息，以电子化方式记录经办人信息、授权事项、有效期限、用印时间等电子印章使用信息，形成数据文件和开户电子文档，并加以留存，实现开户主体身份锁定、开户文件不可篡改、开户过程全程记录，构建安全可信的企业银行账户使用环境。最近，人社部印发了《技工教育“十四五”规划》，明确了主要的发展目标。其中规划提出，到“十四五”末，技工院校在校生规模要保持在360万人以上，累计培养培训高技能人才200万人以上，面向企业职工和就业重点群体开展职业培训2000万人次以上。据介绍，截止2020年底，全国共有技工学校2423所，其中技师院校496所，在校生395万人，每年面向社会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超过400万人次。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将实施优质技工院校建设、校企合作引领、技工教育援助扶助和技工教育质量提升4个专项计划。通过实施专项计划，期望到2025年基本形成技工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布局更加合理、特色更加突出、技能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更加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良好局面。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发布了2021网购消费信心指数调研报告，对中国消费者的网购信心、意愿、消费行为、偏好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网购消费者的信心指数趋势向好，正在温和上涨。网购消费人群越来越注重商品的高性价比。同时，国货品牌正在引领电商平台的消费新潮流。报告显示，在2021年过去的11个月里，全国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经济形势向好，使得消费者对于经济的满意程度上升，网购消费正在成为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 报告认为，新电商平台引领国货消费风潮，老字号、新兴国货品牌正在网购消费上打开线上市场。课题组调研显示，不同代际人群在网络消费中都倾向于购买国货，但对于国货品牌的购买意愿存在差异。其中00后和10后对于日后要增加购买国货品牌的意愿要高于90后群体，购买国货品牌意愿最高的是80后。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 AI 刷新用户办公新体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近发布了第1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在线办公用户规模达到3.81亿，较2020年12月增长3506万，占到网民整体的37.7%，在线办公市场保持活跃发展。今年在线办公市场持续保持活跃发展，用户规模稳步增长，服务生态不断拓展。报告显示，在线办公用户规模一年时间增长了91.2%。2021年上半年，在线会议日均使用时长36分钟，截至2021年6月，在线视频或电话会议的使用率为23.8%。在线文档写作编辑的使用率23.8%，相比2020年12月份分别提升1.0个和2.6个百分点。再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方面的消息。特斯拉官方最近宣布，特斯拉全球开放超级充电桩已经突破了30,000个，其中在中国大陆，特斯拉已经建成开放超过7600个超级充电桩。值得注意的是，特斯拉 CEO 马斯克曾表示，已经在荷兰开始试点向其他品牌的电动车开放特斯拉超级充电桩。目前在荷兰有10座特斯拉超级充电站已经开放给了非特斯拉用户使用。据了解，非特斯拉用户的价格为每千瓦时0.59欧元，特斯拉用户的使用售价是0.25欧元。各位听众朋友，以上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这些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光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正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以下呢，在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的板块呢，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邢克先生您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各位继续来分享呢科技创业领域的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和动态。首先呢，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呢很有意思，和很多开车的朋友息息相关。咱们呢开车有几件事情是免不了的，比如说加油你是免不了的，买保险呢也是免不了的。但是这么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啊在买保险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想过，按天来计算的保险未来有没有可能按照公里来计算。所谓的公里就是大家开的那个里程数来去计算。这个事情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是前两天我看到了特斯拉的 CEO 呢埃隆马斯克对外说，未来特斯拉要自己卖保险，而且呢他们将会根据呢个人驾驶习惯和实际的使用里程来付费，这个保险呢将会更加的精准。按照他们的说法，现有的车险呢所依据的这个评判方法啊叫做大数法则。比如说10个人都买了我的车险，其中呢有2个人我需要给他赔付，剩下的8个人呢不用赔付我就赚了这个钱了。但是埃隆马斯克认为呢，这种方式呢是在操作过程中盈利率不是那么高。他提出的方案呢叫做全量数据，同样是10个人，我来去看这10个人呢他的驾驶习惯怎么样，每年呢开多少公里，我根据这些更大的数据来测算这些人我需要以多少钱把保险卖给他们，我从中又能有多少的获利。其实这件事情呢这两天啊全世界的保险业也在讨论。因为目前为止就以中国的一些车险的企业来说，会发现车险的确是保险公司每年的叫流水的大头，但并不是盈利的大头，甚至有些公司呢还会因为车险呢还赔钱。所以埃隆马斯克的这个新想法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根据全量数据的保险的这种售卖方式是不是真的可行。邢克先生您怎么看？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切身体验吧。 嗯， 因为大概在比如说七八年十几年前哈、啊嗯，因为我也是就是按日上班的一族， 嗯， 所以那时候车是天天都得开， 嗯。 然后这些年呢，因为出差也变多了， 嗯， 然后、就是上班的地方变近了， 嗯， 那你会发现开车对我来说哈、啊，可少了很多。 对， 我可能一个星期也就是开一次， 嗯， 甚至有时候你要是说。就是没有必要的话，你可能有时候一两个星期没开，这种事情也经常发生、嗯、那我就会想啊，我每天都开车，你收的保险数量和我每周才开一次车收一样多保险啊， 嗯， 我心里反正第一反应有不公平的这个感觉。 对， 因为我车保险不是我车坏不坏的事儿，实际上车的保险是卖我是不是出了些意外，对吧、嗯、那意外肯定是在你开车的时候发生的， 嗯，停着的时候怎么会出意外呢？ 对，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讲哈，我认为就是我们能切身感受到这种就是、嗯、他好像确实是按车来收钱，按车按年来收钱哈、 嗯、 就是不太合理， 嗯， 就如果你有过就是比如开车频率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哈，可能就会跟我有相似的感觉。 我跟您不同的是什么呢？ 嗯， 我当然现在还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每天呢，或者说大部分的时间出门都得开车。我是一个，在我自己看来，驾驶经验和驾驶水平都非常好的人。 嗯， 我的里程，驾驶的里程已经超过150,000公里了。 嗯， 在这150,000公里当中，我从来没有出过以我为责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嗯， 我车出过2次交通事故，都是被别人撞了。除此之外，我违章啊，就包括违停在内，数量极其稀少，可能一只手都数不过来。 嗯， 但是我每年也要交很多的保险费用。 嗯， 即便是我的这辆车已经很多年没有出险了，我每年现在都按照最低的那个折扣，就最大的那个折扣，我来买保险。但是我依旧觉得心有不甘。 嗯， 就是每年我花这么多钱，实际上这些保险呢，我也用不上。 嗯， 但是我不买呢，我又觉得万一呢，保险不就保的是个万一吗？ 对， 所以我就觉得要像刚才新闻当中提的，他通过全量数据能够知道我过去150,000公里没有出过事故，然后我平常呢开这辆车也没有出现其他的违章，他能把这个保险的钱再给我降低一点，那我就认准这家保险公司了。嗯，而且呢我会更加鞭策自己的这个行驶驾驶的行为，那该多好。嗯， 对，其实这种不公平哈，首先它是出现在风险的变化上。 嗯， 但是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其实又导致另外一种悖论哈。 嗯， 因为车他买的这个叫保险嘛，其实就是买发生这个低概率的事件。 嗯， 那如果说哈，一方面的概率是什么，是同一个人。 嗯， 就同一个人天天开车他可能会出事。 嗯， 那么对于同一个人来说，可能出概率可能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固定一点。 嗯， 比如说开10,000次出一次事儿。 嗯， 那这咱们说一下。那么对于不同人来说哈，可能就不一样。比如有的人可能每开10次他就会出一次事儿。 嗯， 那就是如果不同的开车习惯的人他的不一样， 嗯， 这个理解的问题。 嗯， 就是说就像你不同人哈去买这个医疗保险，假如说你不同人得病哈， 嗯， 你买医疗保险的费用是不一样的话，那现在有人就说这叫消费者歧视，对吧？哎，如果说你不同的开车习惯的人去买保险价格不一样的话，其实也会引起一类似的争议，叫比如说消费者歧视。 哎，这个不一样，这个中间有个概念，您 这个我明白，这里面不一样的地方哈。一个不一样是说，哎，消费者这个就是驾驶员啊，他有主动性在里头。 对， 就是你违规是一个可以主观可以改善的部分。 嗯， 但是健康呢是完全是被动的。 对， 那么其实这个里头哈，你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的话，那哪个驾驶员他是故意去犯的错误呢？所以这个主观性其实在驾驶这里面虽然跟个人的习惯有关系， 嗯， 但未必是主观故意。 嗯， 就是说这个跟主观故意还是有一些差别。 嗯， 就是当然它跟这个健康哈好像看上去它有后天的因素在。 嗯， 但问题是一个人的性格呀，他的习惯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细心不细心这件事哈， 嗯， 其实也是他的天生占很大一部分 啊。 那从这个角度讲，他就有这个歧视消费者的这种可能性。 嗯， 那么现在话又说回头来哈，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主观意识的部分， 嗯， 就是你故意去犯规这部分要降低。 嗯， 但是呢你不可控的部分 作为风险要平摊。 嗯， 但是如果我们用数据技术来做这个事的时候，其实这两种事实际上是分不开的，就它是本来是可以分开哈、 嗯、 但是这种分开如果被看透的话， 嗯， 它可能存在一个风险，就是消费者被歧视。 嗯， 就是那种哈习惯特别不好的人， 嗯， 保险公司就不想把保险卖给你。 嗯， 但是习惯不好哈，跟你身体情况不好也会有同样的待遇。比如说如果我通过你的健康数据，比如你带了一个智能表， 嗯， 我看你智能表，虽然你没有去个医院哈， 嗯， 但看你智能表里面心脏跳的这个信息，如果被我掌握之后，我就可能预测出来，哎，谁谁谁将来得这种，比如说中风啊，得这些疾病的可能性比较高， 嗯， 他买保险的时候哈、啊，我就不能卖给他，我只卖给那些不怎么得病的人， 嗯， 那这个显然哈、啊，对社会来说这是不公平的，对吧？ 嗯，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这风险事情上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哈、 嗯、 啊，用大数据把风险统计出来，然后反过头来以大数据为基准去反过来优化这个业务、 嗯、 这可能就是这个简单的这种优化的方法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嗯， 那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去梳理这个问题啊，咱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什么，使用频率。 嗯， 使用频率上去呢，其实它跟人的主观意愿是没有关系的。 嗯， 被动主动是没有关系的、 嗯、 但是呢它跟你开车的时间长短是有关系的，而开车的时间越长越应该承担责任或者是承担这个成本。 嗯， 那么从这个上面去区分啊，就是一个人用车的时间长短与车保险之间的关联性，其实它的这个分歧哈、啊、相对没有刚才这个是这么大。 嗯，我理解您的意思是这个比较偏向于墨菲定律，只要开了车开的时间足够长就一定会出事儿。 对，就是实际上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哈、啊、就是对于同样的概率来说、 嗯、 时间长短之间进行不同的定价、 嗯、 这个有它的合理性成分、 嗯、 就是 我 相当于说我车一年就开一次、 嗯、 我交几千块钱保险，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哈、啊、比如说他对收入对这个成本考虑很明显的人，就这样、 嗯、 车开的很少、 嗯、 我就除了买那个交强险 别的都不买， 我就不买了 啊。 但这个不买哈、啊，就是其实我认为对社会的危害会更大。 是的， 因为他自己就是说出去开、 嗯、 因为他没有保险他知道很仔细。 嗯， 但别人开车的时候，比如我开车的时候我可不知道你没买啊。 嗯， 就是说你是小心翼翼的，这个行为我是解读你不会开车呢还是解读你避险呢，其实我没有这个信息所以我不知道。 嗯， 这个时候哈、啊、会产生对司机的误判，这误判之后就可能增加了别人就是撞你的可能性。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这个车撞车啊，它是一个社会事件，就它就会增加整个路上出问题的可能性。 嗯， 所以说哈、啊、就是说你没有买保险虽然你也不违法哈、啊、因为商业险是自愿买的原则，但是实际上社会是你连着我连着你的，每个人都无法从社会里摘出来， 让 社会风险变高。 嗯， 那所以我认为如果在保险上呢，如果按时间来计费的话， 嗯， 它有它的合理性在里面。 嗯， 但这个呢其实跟整个互联网这个发展是有一定关联性的。其实我们知道啊，以前呢其实我们这是按所有权进行划分这个准则的。 嗯， 因为我们用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骑车就说20年前我们要骑自行车的时候，第一想法肯定是买一辆自行车啊，买个自行车去开始骑。但是最近这5年你发现如果是骑自行车的话哈，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扫个码，对吧？ 嗯， 因为你骑一次就是1块钱2块钱的事儿。而如果你要骑的不多的话，你会发现一辆自行车哈，原来你买了之后你可能一个星期啊出去锻炼骑1-2次，实际上大部分是在闲置。现在如果是以共享方式大家骑的话，你发现一辆自行车哈，从早到晚可能就4-5个人甚至更多人在骑它，那一辆自行车它的社会效益实际上是增加了的。 嗯， 这个里头是一个叫什么所有权向使用权的一个妥协。 嗯， 就是以前我们骑自行车首先你先需要有所有权，就你拥有了一辆车你才能骑，现在呢你不需要拥有一辆车，你只需要在这一段时间正具有所有使用权就可以了。嗯，这是一个时间进步。那么从保险这个角度相当于是什么呢，把这个使用权啊拆得更细一点。 嗯， 以前是说保险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使用权，就是一年的使用权。那我认为就是说一年的使用权它的力度过大，我们可以拆成什么按次使用。 按次使用或者是按使用的时长来计算，这个时候呢，它的使用权化解之后，就是说相当是责任承担更明确了，这是它的一个合理性。不过哈，在以前可能这种方法就是说你虽然合理，但是计算缺乏手段， 你没有办法统计啊， 对吧？因为以前就是说你开车不开车，保险公司上哪知道去？ 对啊。 但现在有个好处什么哈？ 车都联网了嘛？ 车都联网了，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了。假如说我是这种方式的哈，比如说你每次开车之前，假如说你想要让这次事故哈，记住一次记录的话，你这样。开车之前有手机向保险公司告诉他我开车了啊，啊，车停了之后，就是你车停了之后我也不收你的钱，但是你也不会产生交通事故。你开车之前你就把这个上线，你把这个上线的信息推给这个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开始进入保险状态。这有点像我们坐飞机啊，坐公共汽车买票，你在公共汽车买了票之后，在公共汽车上如果出了人身事故，那保险公司是以赔付这一车乘客的方式来赔付给你，就类似这种方式。那这个方式呢会让这个保险哈相对来说有效一些。 对，哎，您这个倒是让我想起了我们现在手机不都用流量套餐吗？其实未来保险是不是也会变成流量套餐？我买个5000块钱的保险，以前我可能只能用一年，但是如果按照您刚才的方法，我主动上线，甚至说我不上线，我今天一开车了，保险公司识别出来了，我今天出门走了40公里，那我就给你按照流量来计算， 对， 今天就40公里的保险。 对，其实如果说按照就是使用哈，就是叫按需付费的方式啊，就是在过去这10年的互联网实践中表明，它是一个提高社会公共资源使用的一种有效方法。 哎，这个我觉得真的行啊。 嗯， 这个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好好去算一下，我觉得这个里面是能够去挣钱的。 就是这是第一个哈，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就是相当于使用时间来进行区分的哈。不过这个里头也不是说完全是单边的全是好事。其实它也有一些隐忧。因为你每一次开车的时候，你把你的信息如果推到保险公司的话，其实你个人的行为信息啊，其实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它已经是个人隐私的一部分 啊。去了哪儿，在哪儿出的事儿， 对， 都会知道。 就是你每次去的时候，好，你出发的时候，你的信息都被公开的话，但是现在是说你推到保险公司，但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去强调哈，所有保险公司对用户数据的话，它必须是实时的，比如销毁，就是你这一次结束的时候，如果没有出事儿，刚好这个信息 自动删除， 自动就消失了，因为它只是一个契约嘛，就是你出发的时候告诉他。不然的话，你想你要不买的话，你出事之后都买，那保险公司不就亏了吗？ 对， 所以你永远是说我在出发之前我就把这信息给出去，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双方有一个保险契约存在。但是一旦这个保险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可能法律上就要规定，以后所有这种接受用户使用行为的这个数据哈，在用户的契约结束的时候，那这个数据必须同步的也让它删除失效，这样的话就保护用户隐私方面会有帮助，所以这是说就是说在立法上面需要考虑的。那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你要有一个隐私意识，就在这个上面实际上你是出让了一部分的隐私，去实现这种方便，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是面临一个新话题。当然我们今天整体看的还是它进步性的一面哈，那么这是从时间和个人行为的角度，其实从这里面你还可以细分出来一个不同的责任，就是你看保险哈，我们可能平时理解的保险就是保险公司，但你会发现啊，你真正出了交通事故的时候，你的车不是保险公司给你修的，甚至是 4S 店或者是一个修车的店给你修的，对吧？ 对， 那修车店给你修的意味着什么呢？其实你不同品牌的汽车哈，它的修理费用、修理这个方式，其实 差异很大， 差异很大。 对， 然后它有修的好够不够好的问题，就是你的车修完之后，是不是跟没有修之前差不多，或者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去的是不同品牌的这个地方，实际上它同样付出的修车成本，但你车可能修的效果就不一样。那这里就有个问题哈，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他可能考虑的是什么呢？我修车付出的钱，所以我跟你修一次车，我更多考虑说，就是我只要把你车修好了就行。你不能考虑哈，你车修的最好，对吧？ 就修的质量最好，而只是说修了故障修没了就行了。但是对你用户来说，你是希望说我没有出事故和出了事故相比，我出了事故能够恢复到没有出事故的状态。 嗯， 那这中间如果想做到的话， 嗯， 光有保险公司是不够的。 嗯， 它需要什么呢？需要有汽车修理厂要参与，而且是专门对应的那种品牌的汽车修理厂要参与。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特斯拉他自己做一个保险公司， 对，这是它的合理性，就是说 那是很合理的。 对，因为特斯拉它是车的生产商， 对， 车的生产商它当然要负责它的售后服务， 嗯， 对吧， 嗯， 其实你不出交通事故，那个车每年还是需要保养的， 嗯， 这个保养也是个专业问题， 嗯， 所以就引出我们第二个话题，就是这个事故哈跟你的保养， 嗯， 它其实如果一体化的话， 嗯， 它能够降低什么整个车辆的维护成本。 哦，明白了。 嗯， 哎呦，还是您想的比较精啊。 嗯， 卖保险原本呢是保险公司赚这个钱，顶多呢 4S 店呢就挣一个返点， 嗯， 或者说在修车的时候啊再挣点修车费， 嗯， 但是现在如果这个保险是由 4S 店或者由这个厂家来去卖的话，那他在做汽车保养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效的降低事故的发生率。 嗯， 那如果修车的话呢，其实中间的这个利润空间也不用再让保险公司赚一刀了，这个钱他自己就中间的这个利润自己就可以消化了嘛。 至少就是说我们先不考虑这种转移支付的问题啊， 嗯， 至少是这样，让那些修这一类车的专业的那个修理铺， 嗯， 能够更好的匹配。 对，嗯， 这个上面至少就是说不是说啊你的钱我来挣，挣不挣差价的问题，而是说同样花的钱啊， 嗯， 让它实现更好的那个维修效果，这上面， 嗯， 这个上面多赢的，对吧， 嗯， 每一方都在赢。 嗯， 那么这是第一方面，就是说你在保险的时候哈，跟车辆维护如果关联的更紧的话， 嗯， 能让这个车的维护会更好， 嗯， 成本会更低。 嗯， 那么与它类似的还有一方是什么呢？ 嗯， 就是所谓的乘客。乘客的话你会发现哈，每一个消费者其实他有健康的一个维护。 嗯， 你在你精神状态，比如说我连熬了两三个夜的情况下去开车，其实本质上他出事故的可能性要高很多， 嗯，对。 但如果说这个时候只是一个车的司机哈，就是一个车的保险来说，他可能就没法去避免类似这种情况的出现。 嗯， 如果说好，每一个人他有个健康的守护， 嗯， 健康守护呢是由医疗机构，比如我有一个专门的我日常的健康守护的这么一个医疗机构。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保险不同的类别之间还能够打通？ 对， 好， 其实 具体怎么打通呢，我们得暂且按下不表了，因为我们又要到了半点广告和报时的时间，那么稍事休息一下，科创中国接着和大家继续聊。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奥委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 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呢，有请到的是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鹤先生，我们呢一起聊一聊啊，科创领域最近的一些新闻、一些大事件、一些变化。在上半段呢，我们提到了特斯拉呢要对外出售保险，这个汽车保险呢跟过去的保险的出售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未来呢他们的出售保险将会根据个人的驾驶习惯和实际的使用里程来付费。而现在呢，汽车的保险呢其实是一卖就卖365天，是按照天和不同的车型你买的不同的类别来进行付费的。在以上时间呢，我们和醒鹤先生探讨了一下这种新的保险的理念，它的可行性有多少。那么醒鹤先生呢还做了一些发散性的思维，认为未来这个保险其实它不仅仅是车险本身，还可以是驾驶员的健康险，它的医疗机构的数据和汽车保险行业有一个打通。这个打通的必要性在您看来是什么？ 比如说哈，当一个人出了车祸之后，他可能会受伤，对吧？但是对一个受伤的救治，一方面可能是比如说我胳膊骨折了，那骨折的救治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相关联的问题，比如说我其实历史上就有糖尿病，或者说我有精神上面的一些恐惧症，就是类似这一些啊，可能稍微藏着一点的疾病啊，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送到医院去，医院要从头去跟你做检查的话，其实人的进一步受害的这个可能性，就是恶化的可能性是在增高的。如果说我日常的保健这种医疗哈，和医疗保险这个块是关联的话，就是我的健康关联的话，我如果说好，我出车祸了，出了一个比如骨折事件，那么我的保健医这一块如果直接介入的话，那可能我在医院救治的时候，它很多防护性的措施就会展开。这个展开的话，一方面是降低我个人可能由于这一次意外事故造成的后果，另外一个其实也缩短了对应的医疗机构哈，比如检查呀，以及它治疗过程中专家要去确诊的这个过程，就降低了诊疗的这个手段。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就是对这种疾病，就是这种快速这种就是类似意外事故的这种需要快速处理的疾病，如果有健康方面的参与的话，它的效果就会好很多，成本也会降低，因为我们整体对保险来说，我们首先是从提高它的有效性的角度嘛，这样的话你发现如果是一个健康险的部门参与到这个车险里以后，那它的理赔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如果我们还参与另外一个因素的话，比如说叫做疲劳驾驶，或者是状态不好时候的驾驶，因为有很多人比如他加班，他连着加了3天的班，这个时候再开车出去哈，其实就意味着非常高的风险，其实不是保险公司赔不赔你的问题，你真正要是创出很恶劣的后果的话，保险公司赔你，你的健康也没了呀，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这个健康险的部门可能在你疲劳，在你的就是各种心率啊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判断你实际上处在这种心理状况非常不好的时候， 不适合开车， 不适合开车情况下，反向建议你哈，你这时候你不如换个司机，对吧？不要自己去开车了，这个时候会就是起到一个事前预防的作用，因为事前预防跟这个保险绑在一起哈，假如说我们能把这种明显不适合开车的人，比如酒后啊，疲劳啊，这些其实是可以事先预防的。 对， 这些如果首先从保险里摘出来的话，其实我们今天遇到的这种就是说觉得不可控的这种事故哈，可能就已经消灭掉一半了。 对，其实保险的本质不就是事先预防吗？ 对， 只不过他把钱摆在那儿，来去解决出了事儿以后需要去花钱的那些事儿。 对， 如果能够呢把这个事儿预防到咱都不用去花钱，那其实这个保险的效率就会更多。 对， 您刚才一说，其实让我想到了眼下呀，这个保险行业发展也遇到了一些瓶颈。大家的发展方式无论就是拉更多的新，然后推更多的保障的项目，以前是保你自己，现在保你全家，然后全家不行了以后呢还可以有各种财产险，就总而言之需要让你去购买的保险的种类是越来越多，它是一种 摊大饼的方式再去做。 嗯， 但如果可以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连接的方式，多维连接的方式，大数据的方式来去做的话，那其实保险行业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呢。 对，就是说实际上是要反过来头来哈， 嗯， 去看一看就是保险它到底要做什么， 嗯， 它的目标是什么。 嗯， 它的目标是说解决人哈，因为人主观操作的时候它有盲区， 嗯， 是要解决一个健康人群， 嗯， 一个正常状态下哈，他可能会犯错误的问题， 嗯， 就是实际上是犯错误的后果很大， 嗯， 但是犯错误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可控性又比较低的情况下， 嗯， 我们需要一种保险机制去兜底， 嗯， 其实保险是在起这个作用， 嗯， 但是呢，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啊，随着这个社会啊车辆越来越多， 嗯， 然后人的工作状况又未来越来越不稳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就是说平均的发生率的问题， 嗯， 它在不同情况下这个事故发生率啊它就会有波动， 嗯， 就是你喝酒的人，不健康的人，就是疲劳的人，他事故率是不一样的， 嗯， 而这些人呢，我们不是以歧视的方式去看他，而是以事前预防的方式去看他的话，如果能把这个点把握好， 嗯， 那么在今天哈，人人都离不开车的情况下， 嗯， 其实他是以看上去只是有车一族的问题， 嗯， 因为谁都有车，它就是一个社会全体关注的问题。 嗯，今天我们节目的含金量很高啊，如果从事保险行业和汽车维保行业的朋友，我们这期节目一定会给您带来很多启发性的思路。 嗯， 那关于呢保险行业在 IT 时代呢会有怎样的发展，我们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下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吐槽，我们要从最近走红的一个 APP 来说起，它的名字叫小红书。小红书呢，我其实不太喜欢那个 APP， 我个人观点啊，为什么呢？我觉得上面的人、上面的事儿、上面的内容都特别装， 太好了， 对，就是觉得太完美了。我天生对于这种太过于完美的东西是有抗拒感的。哎，你看这事儿，我的这个直觉就对了。最近呢，我看到呢，就有人报道啊，小红书上有很多那种拍的特别漂亮的景点，一看就特别小资啊，就是特别有 feel 啊，特别跟我们的这种烟火气十足的生活不相关，就显得特别的有格调，很高级。那么有网友呢就专门去扒了一些小红书的景点，发现实际上去看到的那个景点简直就是破败不堪。为什么照片那么好看呢？是通过滤镜的方式对它进行了美化，然后这个事儿呢就被大家所关注了，说哦，原来你这个上面的很多美好的生活，很多展示都是假的呀，都是通过滤镜的方式来蒙我们呢。嗯，所以呢，接下来我也想跟醒客先生聊一聊。哎，您用小红书吗？ 小红书我尝试过，但我不算它的用户。 嗯， 就我可能更像是一个体，就是一个过客， 观察， 对，观察者。 嗯， 就是说去发一发，看一看。 嗯， 就是整体上感觉是这样哈。 嗯， 其实这个话题哈，说简单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人还有就是经常提这样一句话，叫做发现生活中的美。 嗯， 他说生活本身哈不一定那么美。 嗯， 但你要有比较好的角度去发现它。 嗯， 网上呢也有很多人哈教你一些拍高大上照片的方法。 嗯， 比如说下雨一个小水坑，对吧？ 嗯， 小水坑你要站着看，实际上就是个小水坑而已。 嗯， 它没有任何经验啊。有的人就会教你啊，把手机放到那个水平面上去， 嗯， 再一拍哈， 嗯， 你发现对面那个楼在水里面荡漾出来， 嗯， 就像在湖里拍的那个倒影似的。 嗯， 一下子就觉得哟，这个城市可美了。 但是这个跟我们刚才讲到的用滤镜它是两回事儿。 嗯， 您刚才说的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嗯， 滤镜它是给你通过数码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嗯， 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对，就是说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嗯， 就是实际上它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我希望哈，在本来看不到有意思的地方， 嗯， 去发现哈，哎，原来它还很有意思。就如果你从这个结果上看哈， 嗯， 它有相似性。 嗯。嗯， 但是我们为什么对这两件事情哈有不同的评判呢？ 嗯， 原因在于就是它其实它是导向了不同的目的的。 嗯， 如果说我们教别人去拍一个好看的照片哈， 嗯， 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你去感受到生活的美。 嗯， 但是这里的让你看到的美，实际上它还有隐藏一个目的， 嗯， 是要么引导你去一个哈 本来不太好的地方去所谓打卡景点打卡、 嗯、 那这个发了这个相关信息的人其实他背后可能收了一笔哈、 嗯、 来自景区或者来自哪儿的一批广告费、 哦、 或者是拍摄费 充值了 对你会发现现在哈经常会有些景点哈、嗯、叫什么呢叫什么什么大咖游哪哪哪 嗯 就这种活动哈、嗯、你看网上经常会看到对不对 嗯, 嗯 就是就这个出发点哈也不是说这个出发点就完全不好 嗯 因为有一些景点它知名度不高啊、 嗯、 你先请一部分人去体验一下然后把体验发出来这个出发点本身没有问题 嗯 但是呢就我们接下来就会发现一个结果就是说你让一批人去了免费吃你的喝你的甚至还拿了你的钱 嗯 他出来的话他就得编着花样说你好对不对、 嗯、 这是出于人情 嗯厚道嘛 对出于就是说出于这个一个回报的一个角度 嗯 但是如果这种事哈 嗯 成为商家一个就是说推广方式 嗯 那他就会一步一步走向什么呢 嗯 走向诱导你 嗯 欺骗你的这么一个结果 嗯 因为你开始可能比如说这些大咖只是免费去吃了一次、 嗯、 喝一次但是不同的景点之间为了竞争啊 嗯 你只是去免费吃喝我要只去免费吃喝那大家说的可能也跟你一样 嗯 那第二次说又没什么新鲜的 嗯 所以我可能还给他们点钱 嗯 甚至给他一个终身的什么免费旅客的这么一个身份、 嗯、 就是大家逐渐加码的过程就变成什么、 嗯、 最后看看谁贿赂的这所谓的大咖贿赂的越好、 嗯、 大咖就违心的话就说的越多、 嗯嗯、 当这个比例哈就不再是说一个不知名的景点被曝光出来、 嗯嗯、 而变成了什么呢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美化你的时候、 嗯、 这个就走向另外一个点、 嗯、 所以呢关键点我觉得是什么是就我发这个信息 嗯 我是受什么动机驱使的 嗯 这个可能是导致这个变位哈真正直接的这个动力 那小红书上的这个事儿还用得着去评判他的动机吗 嗯 能够在那个上面发东西的人目的不都是为了是吧、 嗯、 啊 就 能够有赚点钱 虽然我们说事的时候谈动机哈但社会治理的时候他不能从动机哈去判定一个人说你是非法的、 嗯、 你是不道德的、 嗯、 就是因为从社会管理上讲因为动机这个东西是一个内化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要从就是说这个事情的治理上好可能梳理起来推动起来、 嗯、 你还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还是要从行为的角度 嗯， 因为现在你看看哈之所以出现今天这个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哈对一个东西进行评判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维度的 嗯 就是我从消费者的维度 嗯 就是我吃一个东西好或者不好这是我的一个味觉感知 嗯 可能不同的消费者他可能有食物上的偏好比如你爱吃辣的我不爱吃辣的那对一个食品可能有不一样的评价 嗯 这种评价最开始如果都是本真的话 嗯 它的目的就是帮助你去选择你喜欢的部分 嗯 因为饭店很多但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嗯 所以通过评价呀、啊、通过这个消费者的反应啊实际上是我找到我爱吃的而不是因为你品质好只是我不喜欢实际上是避免这种情况但是今天呢由于整个商业推广哈越来越多的跟这个网络绑定在一起去就把原来那种真实的体验反应和商业推广这个内容啊这两种内容其实就混在一起开始可能是不小心混的现在呢是被恶意利用就是有些人就是以消费体验的方式来做商业宣传就是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种诱导就是它就真正走到反面、 嗯、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种叫做种草就网络上叫种草那种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直接买东西的话比如说我这里有包子对吧你直接买的话你就会想啊哎，你这个包子是肉馅的还是素菜的那肉它就贵素菜的就便宜对吧所以消费者就会有一种判断就是他会启动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 嗯、 因为商家跟消费者之间既是服务关系但是在讨价还价上它是一个博弈关系 嗯 我认为没问题啊商家想赚更多的钱消费者想花更少的钱这两个站在不同的角度我觉得诉求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每一个人哈都是按照法律和按照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公德公序这个角度去维护好自己的价值友好的去博弈产生一个平衡的结果那么市场就这么产生的 嗯 但是现在这个种草呢，其实它破坏了这种结果，就是相当于什么，以前你每次买包子的时候你会想哈，哎呀，肉包子肉很多所以它很贵，素包子呢它是素馅的所以它成本低要便宜，所以当一个老板把素包子卖得很贵的时候，你就会跟他谈价，你说肉包子才卖两块呢，你这素包子为什么卖两块五啊，这样老板就会解释说，哎，我这个素馅呢是绿色的啊，是什么野生的， 就里面有、 啊、对对对， 有各种珍奇的山菌， 他各种解释、啊、如果说哎，是啊，我从山里采出来的、嗯、所以价格你就接受了对吧、嗯、所以整个这个博弈过程是对这个成本对品质进行一个确认的过程。 嗯， 但是这个种草哈、啊、它不一样，它相当于什么，它提前，它所谓种草嘛，先种上然后再收割对吧，它中间拉长一个时间点、 嗯、 它改变的是什么，是你的评判标准。 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您看对不对， 嗯， 咱俩去某个包子店， 嗯， 我们就提前被人安排好了啊，咱们就吃那个素馅的包子、 嗯、 我们在吃的时候呢把整个过程都拍下来、 嗯、 然后就觉得这个素馅的包子特别好吃、 嗯、 我们就表现的啊各种极尽享受，看我们视频的人呢就肯定会想，呀，这包子到底什么馅的，醒哥和玉龙怎么吃的这么好吃、 嗯、 而且这包子卖的还挺贵，一定有原因，我一定要去吃一下、 嗯、 于是呢他就后来就按照我们在视频中有意或者无意留下的地址他就来吃了，吃了以后觉得也不过如此嘛、 嗯、 但是呢一个包子他花五块钱买的，要比您刚才说的一个包子只卖两块五，这老板又多挣了一倍的钱。 对，就是说你说的是这个直接的这方面哈、 嗯、 就是我把现场的这种感觉放在第一位、 嗯、 而把一个买卖哈藏在下面去。 嗯， 就是说正常我们买包子的时候哈，其实就是什么包子多少钱，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两个东西才是第一信息、 嗯、 对 啊。 但是现在呢他把好吃不好吃盖在了这个多少钱之上， 嗯， 就会让你觉得哈只要好吃就行了，就是造成这种错觉。 嗯， 这种错觉之下就是又因为不同人好吃不好吃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你会发现你本来以为花了五块钱买一个包子应该是你觉得好吃， 嗯， 但人家认为只是他觉得好吃。 嗯， 所以你说你上当了是受别人诱导，人家说我认为好吃我现在还认为好吃啊。 嗯， 所以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你有苦说不出，这是一个第一层的哈，就直接的就是以体验来代替了这个商业的那个博弈。 现在带货网络带货不都这么带吗？ 对，都是这么带。但是呢其实还有比这更狠的 哦， 就是说你刚才讲的是说啊，我用现场的感觉哈、 嗯、 去掩盖了，就是各种直播带货里也是这个、 嗯、 这个为什么好对吧啊、 嗯、 就是好像某一吃了某一个这个白菜它、 嗯、 能治百病，你最后想的不是说花五毛钱买一斤白菜，而是花了五十块钱哈买了一个万能药，其实你最后变成这么一种感觉了。 嗯， 但是真正把这白菜买回家之后它还不过是五十块钱买的五毛钱的白菜而已、 嗯， 这是我们现在看的网络直播上面可能带来的诱导。 嗯， 但是这个种草里面其实它有更长逻辑的。 嗯， 它相当于什么呢？比如再拿这个吃包子来说哈，正常我们是说，因为肉包子的成本高，它的口味好， 嗯、 所以更贵，对吧？ 嗯。 但是呢，现在哈，在你吃包子之前，我就开始跟你灌输一种这种策略。 嗯。 哎呀，人不能吃太多荤呐、啊，吃素才健康啊。 哦，哎呦，这个玩的高级啊， 对吧？ 这是在价值观上就在改变， 就是他在你购买之前预埋了一种新的评判。 嗯， 其实人有评判，但是我改变你这个评判标准。比如说学习哈、啊，你学习之前本来是你要考虑说，哎，这个老师讲的课有没有用？ 嗯， 但我现在哈、啊，我在你准备去买这个课之前，我先做个暗示。 嗯， 人呢、啊、就必须去学习。 嗯， 但学习呢也没有必要太多的选择、 嗯、 你遇到谁就是谁。 嗯， 哎，你的价值观里就变成什么呢，哦，学习不需要评判老师好坏就在某一瞬间啊，其实你接受了一种误导、 嗯、 对吧、 嗯、 然后当他把这种思路给你灌输之后、 嗯、 接下来他就说，你看我这有个课程，你觉得给你造成一个偶然遇见的感觉、 嗯、 你就不分价格也不分内容的就买了。 所以人啊 这个物种是很容易被诱导的， 嗯， 而且人的这个所谓的观点呀，真的是时时刻刻可能都会变化。我发现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去到那个地方，我已经想好了，我今天就一定要买这个啊，就只买这一个东西。结果去了以后呢，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我要买的东西没有了，然后这个店员就跟我说，哎，你看，虽然你想买的 A 没有了，但是 B 也不错呀， B 有这个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呢它不比 A 差，即便呢比 A 只贵了这么20%，但是也行啊。哎，我一想也有道理啊，然后就买了 B。 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网络上这种就更容易了。 嗯， 比如说哈，你会发现在很多这个网购平台上哈，比如一双鞋，一双鞋假如正常价格是500块钱，现在你发现这上面50块钱，他写的50块钱，哎，你会觉得50块钱和500块钱差异太大了，对吧？ 对啊， 所以你就愿意点进去。但是你发现哈，他这50块钱是什么呢？本来你是图片是一双运动鞋，结果这50块钱啊，是一双拖鞋。 嗯， 然后拖鞋呢，他告诉你这个拖鞋跟普通拖鞋不一样哦，它底很厚，适合在家里运动哦。 嗯， 但是你这么想哈，哎，我运动本来是在户外的哈，好，从这个拖鞋哈。又贵了个50块钱的是什么呢？ 嗯， 是在户外的平底鞋。 嗯， 然后再贵50块钱的是在户外的休闲鞋。 嗯， 然后再贵200块钱的是户外的运动鞋。其实这时候啊，已经是差不多500块钱了。 哎呀，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哈、啊， 嗯， 因为你每一次增加个50块钱呢， 嗯， 你觉得你看看开始便宜对吧？ 对， 便宜已经给你砸晕了。 嗯， 然后你觉得，哎。只不过还是贵了50块钱而已嘛， 对呀、啊， 但是又增加了一堆功能， 对， 所以你就在这个过程中啊，你就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诱导到一个，就是你买了一个哈，如果是第一反应的时候你不会买的东西，这就是导致这个结果。 哎呀，真是地球套路深，我要回火星。 对，就是从这里面啊，咱们可以看出两方面的一个内容哈，就正反两方面。第一方面，你会发现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啊。就是销售要越来越离用户更近， 嗯， 这确实是。就以前我们买东西在柜台上，在传统的那个超市或者是在这个专卖店的柜台上的时候哈、啊，我们实际上是直接面对的是一个商品， 对， 脑子里想的呢是同类的那个竞品之间的这个关联性， 嗯， 所以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理性的， 嗯， 做了一些比较， 嗯， 但是随着互联网哈、啊。他能够把消费现场直接给展现到你面前，你像那个吃饭，你原来本来是面对是一只鸡，一只生的鸡，要买不买的问题，现在人家大口大口吃肉让你买哈、啊，其实这个离消费就更近了。 嗯， 所以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非常多的购买决策是在消费场景下做出来的。 嗯， 那么就要这个商对商家来说，就是说你要越来越离消费者的那个消费的那个场景要近， 嗯， 这是商业上必须转变的一方面。 嗯， 从另外一方面呢，离得越来越近哈，你的消费感知会被人误导。 对，在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应该加强整个互联网消费的管理， 对， 包括在发展数字经济的时候应该有更多的引导，法律法规的健全，在执行层面的健全，我觉得都很有必要，这样才能够促进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嘛。你看在前一段时间啊，我看到媒体报道，中央政治局呢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了第34次会议的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呢也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呢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有多大，我们不用多说，大家心里都有数。而且呢对于科技革命，对于产业的提升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大家都有感受。但是数字经济发展它是多维度的事情。除了技术以外，其实在发展过程中管理尤其是规则的制定也很重要，只有好的管理和好的规则，我们才能够将数字经济的发展引向一个更加健康的方向去。 嗯，就是这里头呢，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或者对于商家来说、就是参与到产业当中的两个角色来说，一个核心点就是什么，就是一方面是所谓的试错、就是我们在做新业务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新的方向，比如原来是产品的质量，现在要关注消费者的体验，这是新的方向，在这些方向上要做更多的尝试，试错的过程去摸到这个更准的这个路径。另外一方面要防止什么呢？防止人家利用了这个漏洞，就是说利 用所谓的试错的漏洞反向的去坑消费者。 嗯， 就是要在法律上要建立一种机制，就是说恶意使用消费者这种漏洞的， 嗯， 行为习惯上的漏洞，心理上的漏洞的，那要与坚决的打击。 嗯， 要处罚。 对， 就行政法律上的这个处罚机制。 嗯， 而对于这种小范围的试错这种行为哈，就要宽容，去容忍。 嗯， 那首先它就是一个是有量上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商家有没有重复性的， 嗯， 不停的去使用同样的漏洞哈，去坑不同的消费者的行为。这就是在这上面就能找到一些差异，就是这两个差异找出来之后哈，才能形成一个什么呢，在创新上相对来说这个环境比较宽松， 嗯， 但是在作假上，在欺诈上面，那么这个环境又很恶劣，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能够相对健康的发展。 对，我们现在发展数字经济，尤其是近些年呢，电商的发展的确是给很多人呢带来了财富，但是呢，恶意竞争或者说带有套路的竞争，接下来呢很有可能也会让消费者远离这种消费方式，到最后呢其实对谁都没有好处。 嗯，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商家能够守法经营，少点套路，让我们好不容易形成的这种互联网的消费模式变成一条宽敞的通路，让更多人呢在这条通路上买到心仪的产品，也让更多人呢在这儿做出让自己满意的成绩来。那本期科创中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客先生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味蕾记忆。我们谈论的是送餐骑手在大街小巷严冬酷暑中的穿梭奔波。当生活催促着我们